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九面，倒数第四行，佛慈龙王，若利其语，即得成就三种决定。昨天呢，我们讲其余这两个字略作说明。口过无量无边，小从一个家庭呢，夫妇不和；大了，国与国之间的争执、战争，祸患无穷。古圣先贤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把这桩事情看得非常严重。孔老夫子教学四个科目，第一个是德行，第二就是言语。德行跟言语这两个科目是要从小养成。昨天有一位同修来问我，管教儿女可不可以打骂？好像对小孩打他骂他，好像是虐待他，这个心里头不忍心，是不是有罪过？来问这个问题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现代的社会是非混淆啊！像我这个年纪的人，75岁以上的人，从小都受过父母的打骂，也受过老师严重的处分。打手心呢，罚跪呀，都受过体罚了。我们不但不怨恨父母，不怨恨老师，我们更爱父母，更敬老师。这个叫真正的爱护啊！他有过失，你不惩罚他，不会回头啊！被打了，所以就打什么？打记性呢，让你永远记住啊，不再犯过。中国人这种教学方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。这几千年当中，做父母做老师犯了罪吗？过失里面头一个就是口过。妄语、两舌、挑拨是非、花言巧语，这个是父母给师长一定是严重教训的，不许可犯的。古人讲的话有道理，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从小不教， 到五六岁就不能教了。古人讲的教而婴孩啊，你才有办法教啊。你不从婴孩的时候教起，到五六岁再想教他，他不听你的，不受约束了，到最后什么？最后大人要听他的，你这个麻烦大了啊！要随顺他的爱欲，啊，稍不随顺，那个叛逆的行为就表现出来了。今天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啊，儿女杀父母的，杀兄弟的，学校里学生杀老师杀同学的，啊，我们听得太多了啊。这是什么？管教不严，小学教育是根本啊。这个根本是建立在家庭教育的基础上啊。家庭父母不严加管教子女，老师就束手无策。老师有什么办法？口过的严重性我们一定要明了啊。大人是儿童的榜样，我们自己不诚实，自己说话常常有过失，你就没有办法教儿童，你教他，你自己就是这样。你有什么法子啊？过去我住在台湾的时候啊，有一年有一个中学老师来告诉我啊，那也是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啊，他儿子女儿大女儿那个时候念五年级，小学五年级，不知道在书店里买了一本什么书，回家去教训他的父母，你看看这一条你犯了，这一条你也犯了，搞得父母非常难堪。跑来问我，我说你是老师啊，做老师的，你首先不能放过，你的学生才不会指责你。你自己的言行不慎，你的学生指责你，你如何去应付？现在不但是你的学生会指责你，你的女儿都指责你了。他非常感慨。现在这种风气越来越甚了啊！我们看看许许多多同修聚集在一块，对于儿女的教学都摇头啊！做老师的是逼着没有办法，找不到好的工作啊，不愿意做了。这是社会的危机啊！这个是世间的灾难啊！灾难萌芽已经看见了，再过个二三十年，灾难就现前了啊！所以教育儿童是和平安定幸福的真正的基础，关键的所在。 我们学佛的四众同修必须要从自身做起。从善护口业做起。决定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。纵然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处处吃亏，要记住古训，吃亏是福。在吃亏忍让里面修忍辱波罗蜜，修禅定波罗蜜，修般若波罗蜜，才能修成功。只有能忍，随顺佛菩萨教诲，断恶修善。你的儿女，你的学生，纵然不听话，时间久了，他会醒悟的。10年、20年，他觉悟。他就想想啊，从前这个老师啊，从前父母所作所为啊，父母的教诲对自己是有真实利益啊，要求极效啊，立刻就能见到效果是不可能的啊。这个社会恶缘诱惑太严重，太广泛了。所以一定要懂得深化教育。我们自己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不能不谨慎的。能力这个其余的过失，这得三种利益。第一个是定为智人所爱。哪是智人？诸佛菩萨是智人。真正善知识是智人。这些人现前在我们世间不多，他方世界多。诸位念无量寿经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智人。没有住真实会，决定不能往生。西方世界的人数，没有人能够计算。我们每天在这读华严，你看看华藏世界，那是智人。皆是化身大士，他们所爱，从他们所爱我们就晓得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啊。我们能够得到啊！日常生活当中，你的心是平和的，你的心是安定的，你明理呀、 离得心安。啊，这是第一桩好事啊。经文里头的词句非常肯定啊，你决定得到这三种决定。啊，一丝毫犹疑都没有。啊，第二呢，定能一致如实答问。与别人交谈，你的言辞决定是智慧的真实语。智慧的语言不是学来的，到哪里去学？智慧的语言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。佛教人要求明心见性，修净土的人也不例外。决定要求明心见性，心性是一切众生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这个东西不是修来的，是你自信本来具足的。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心不明，信不见？佛告诉我们，这是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。佛讲的次数讲多了，我们听了几十年呢，渐渐的醒悟过来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了。我们对于事出世间法都不执着了，这第一个障碍破了，在佛法里面讲，你就证阿罗汉果。再进一步，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分别了，你第二重障碍破了。你就成了菩萨了，十法界里面的菩萨。修平等心、清净心、六度心，你是十法界里面的佛。再能把最后一个障碍，无名障碍，也能够除掉了，你就超越十法界了，你就入华藏世界了。华藏世界的人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天台大师所谓分证佛，虽然你没有圆满证得佛果，你证得部分，这个部分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经典里面常常用月亮来做比喻，十五的月亮是圆满的，究竟佛果。初三四虽然是月牙，真的不是假的，不是水中的月影，它是真月。 这就是宗门常讲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分证佛。我们能不能做到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我们在一生当中可以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。怎么知道呢？华严经上善财给我们做了示范。善财童子一生圆证佛果。法华经上龙女也给我们做了示范。可以证得的呀。为什么不能证得呢？你不肯把烦恼放弃。关键问题在此。只要你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你就成就了。你的智慧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。当然面对一切众生呢，如实答问。这哪里是学来的？别人所问你所答的，你无需要去读经啊，去研究啊，翻开佛经呢，你答的跟佛所讲的一样，佛也是这么答复的。所以经典做什么用处呢？在这个时候经典的作用啊，就给我们做证明的。智慧是不是睁开了？睁开了智慧，你所说所有一切言行跟经上所讲决定是相同的。如果跟经典上讲的还不一样，自己要反省，要明了自己烦恼没有放下。智慧不开啊。答复别人问题多半是从自己成见上来答复的。是自己的边见，见取见，戒取见，邪见，用这个答复啊，这不能解决问题。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把问题是越搞越乱，越搞越混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言语多么重要。第三个是决定于人天威德最深。威与德了，都说的是智慧言行。智慧言行依于道德了，这是真正的威德。人天敬仰啊，诸佛护念啊，这是最深的，没有比这个殊胜的。不一定在社会上有地位啊，有财富啊。你看孔老夫子，孔老夫子在生前的时候在社会上没有地位，平民， 没有做过大官，贫穷啊，不富有啊。他一生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依于道德，不违背道德，千年万世提到孔老夫子，哪一个不肃然起敬？这是威德最深啊，无有虚妄。我们应当学释迦牟尼佛，虽然有地位有财富，他放弃了，他乐意过贫贱的生活，其实来维持生命啊。其实在中国人讲的是乞丐啊，他过这个生活，他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依于道德，不违背道德啊，教化遍及全世界，三千年之后，你看看对于释迦牟尼佛敬仰的人有多少。这两位圣者年龄都不很高啊，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79岁，我们中国人称他住世80年，中国人算虚岁。孔老夫子走的时候也是70几岁，都不到80岁。在这个世间，岁月不长啊，能有如是的成就，凭什么？我们在这里多想想啊，我们还是愿意做释迦牟尼佛，做孔子，还是愿意在这个世间做大官贵人呢？啊，仔细想想啊，选择自己前途正确的道路。啊，这个纯正的道路啊，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啊，这三种决定，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啊，是将你自己所修学的功德，不自己享受，回向的是什么？完全让社会大众一切众生去享受。后成佛时，你能够这样做，将自己所修集的功德福德通通给一切众生分享，到你将来证得圆满佛果的时候，即得如来住所受记。住所受记就太多太多的受记了，这些受记都在大乘经教里头，大乘经教里诸佛所有的受记，你通通都得到了，皆不唐捐。唐捐是丧失的意思，这个是古人的术语， 你都不会缺失，样样都具足。啊，说何乐而不为之？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